第十三集。 针对暗龙一案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，二楼东侧的大会议室，负责这场新闻发布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着最后的确认。四五十家媒体已经到场，摄像机密密麻麻地架设了好几排。因为要以发言人的身份接受媒体提问，孟昭提前换上了警服，到后台熟悉流程。发言稿是经徐局改过措辞的，孟昭拿在手里熟悉着最后一遍。徐局走到孟昭的身前问， 发言稿都记熟了没？ 哦，记熟了徐局。 一会儿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，措辞一定要谨慎，想好了再说。这种实时直播的场合，几十万人的眼睛都盯在你身上，一定要把握好尺度，不能出漏子。 嗯，我知道。 徐局看着孟昭，抬手帮他正了正领带，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多说什么就走了。徐局刚走，张朝也来了。 哟，哎，昭儿，一会儿就开始了，紧张吗？ 还行吧。 孟昭把手里的发言稿放下，活动了一下肩颈。张朝靠过来搭着他的肩膀说， 这全国新闻发布会一开，是不是又要上热搜了？ 上什么热搜？上热搜是什么好事吗？ 孟昭两年前上过一次热搜，那还是他犯了错误被徐局罚到隔壁交警队执勤那会儿。有一晚，交警队联合交通台开展了一次全程直播查酒驾活动，孟昭执勤的片段不知道被谁截取到微博上，不出一个小时就转发破万，最帅交警的词条很快就上了热搜，并且为此迅速的上升。因为这条热转微博，当天晚上明潭交警的官博也迅速涨粉，一晚上涨粉数十万，次日就突破了百万粉丝，傲视明潭公安。因为这件事儿，隔壁交警队还在省里得了一个什么年度新媒体运营先进表彰，把徐局气得够呛，从此之后再也没让孟昭去过交警队。 哎，昭儿，你说那些网友会不会疑惑呀？这交警怎么转眼就当上刑警了，居然还成了专案组副组长，一准啊是靠脸上位，你说是吧？ 去。 两点整，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了。明潭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已经提前落座，徐局坐在最中间的位置，孟昭在几个领导之中警衔最低，坐在最右侧的位置。闪光灯密集亮起，快门声响成一片，几十万观众在线观看这场新闻发布会的直播。孟昭听着徐局的发言， 五月六日，我们明潭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破获暗龙一案，解救受害者37名，并抓捕以吴维涵为首的犯罪分子3名。为了加快案子侦破进度，明潭市公安局在发现暗龙后立即成立506暗龙专案组。至这场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，专案组成员一直都在深挖犯罪证据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公众一个交代。 徐局发言之后，担任发布会主持人的于副局长说了几句串场词儿，就轮到孟昭发言了。孟昭从座位上起身，面朝台下敬了一个礼，然后走到了发言台后。按照提前设定的流程，孟昭先介绍了目前的案情进度，然后由主持人宣布进入记者提问环节。 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大家提问。 台下记者立刻举起一片手，主持人挑了一家比较有公信力的官媒。 哎，三排左数第二位女士，您有什么问题？ 请问孟警官，目前民意汹涌，大家都希望警方能够公开暗龙客户名单，那警方是出于什么考量迟迟不公开暗龙客户的名单呢？ 暗龙所有的客户都非常谨慎，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，我们尝试用技术手段来对监控进行面部识别，但这些客户出入暗龙时都用面具或口罩遮掩面部， 识别起来相当困难。如果接下来面部识别依旧没有进展，我们会考虑通过发布通缉令的方式，借助媒体和公众的力量，尽全力一起找到罪犯。暗龙受害者中有十余名未成年女孩，识别这些罪犯的身份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请大家放心，明潭市公安局不会姑息任何一位参与暗龙的犯罪分子。 请问孟警官，我们大多数媒体和民众最初都是通过卢阳的公众号了解到暗龙事件，我们也知道卢阳因为这件事失去了生命，那现在卢阳被杀一案是否有进展？ 侦破卢阳被杀一案是专案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，目前我们已经根据掌握的线索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画像。 身后的屏幕上随之出现了一张人物画像，孟昭继续说， 我们也借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机会，正式向全国公开悬赏通缉图上这位在逃嫌犯，凡是提供线索并经我局查证属实并成功抓获的，我局将依据有关规定对举报人奖励人民币10万元。 请问孟警官，听说这个案子错综复杂，背后牵扯的人也非富即贵，你觉得这个案子是否会遇到阻力，能顺利地破下去吗？ 能，曙光已现，天色将明，我会和明潭公安所有警察一起为大家守护正义。 请问孟警官，之前那次疗养院地下室囚禁事件和这次暗龙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？ 请问孟警官，暗龙内部是否存在某种利益交换呢？ 台下的记者相继提出问题，孟昭也一一做出回答。按照计划流程，记者提问环节在一个小时之内，见时间就要到了，主持人走到了台前， 最后一个提问机会，我们请。 话还没说完呢，台下一名记者未经点名就自己站起来大声说， 孟警官，据知情人透露，您在暗龙一案的侦办过程中曾经对一名嫌疑人大打出手，甚至差点将人打死，请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？ 没等孟昭做出回答，这个人继续说， 按照法律规定，在被正式确认为罪犯之前，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基本人权，警察以这种方式对待嫌疑人是否涉嫌滥用暴力？如果所有警察都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此种行为，在没有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得到的结果正义是否可信呢？另外，面对这样的警方，我实在很难相信你们在审讯过程中不做出刑讯逼供的行为，犯罪嫌疑人也是人，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，孟警官，你将如何面对他们？ 此时会场上一片沉默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孟昭，大家都在等待着孟昭的回应，如同在审判一名罪人。而孟昭此时并没有立刻开口，他望向这名发问的记者，神情冷峻而坦然。突然，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抽泣声打破了现场的沉默。在会场的角落里，一位7、8岁的小女孩抹着眼泪慢慢走到台前，委屈地向孟昭哭着说道， 警察叔叔，我爸爸不是坏人，你不要打他。 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，所有记者立刻调转摄像机，将镜头齐刷刷地对准了那个小女孩，快门的咔嚓声顿时密集地响成了一片，闪光灯将小女孩刺得睁不开眼。刹那之间，孟昭立刻做出反应，他一个跨步向前冲去，与此同时脱下自己的警服外套，他护到小女孩面前，用衣服盖住她的整个上半身，一把把她抱起来，头也不回地就往外走。程韵见状也从座位上起身走出了会议室，小跑着跟上了孟昭。 昭哥， 孟昭走得很快，他抱着小女孩忍不住骂了一句， 一群畜生。程韵，赶紧把她带回办公室。 孟昭把还在哭着的小女孩交给了程韵， 看好了，任何人都不要见。 好的。 程韵点点头，接过小女孩，快步地往办公室走去。孟昭深吸一口气，然后转身往会议厅走。快要走进会议厅的时候，孟昭看见走廊的尽头，徐局正背对着他打着电话。 现场出了这么乱的事，徐局还有心思打电话？ 孟昭脑中不由地出现这个疑问，但会议厅此刻已经炸开了锅，他顾不及想太多，推门进去了。刚刚那会儿，主持人竭力地维持着会场秩序，但是根本无济于事。一见孟昭回来，全场顿时就安静下来， 所有记者都将镜头对准了孟昭。孟昭缓步走上发言台，表情凌厉地看着刚刚那位提问的记者。 这位记者，你这么做有没有想过后果？ 那个记者看着他，脸上几乎现出一种要慷慨赴死的大义凛然。 我们做记者的，给大家公开事实、公开真相是我们的职责。我个人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，我并不在乎。但孟警官，你刚刚的话是否可以视为警方对记者的威胁？ 我不是在问你的后果，我是在问刚刚那位小女孩的后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这个小女孩作为犯罪嫌疑人子女的身份经由你们公开，那她的一生就会被钉在耻辱柱上。对于这样一个小女孩做出公开审判的行为，这是作为记者应该做出的事吗？你们可以公开事实追求真相，但是你们考虑过最基本的人性吗？在此我也告诉那些妄图把我拉下马的罪犯，只要我孟昭还活着，就一定会把你们一个不剩的全都揪出来。你们不是想要我的回答，这就是我全部的答案。 孟昭说完径直走出了会议厅。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